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武林天下， 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他就是楚留香。 黑纱蒙面女婵娟，风华绝代引离帆。叹 天风十四郎，一刀几出，已无余力。楚留香应变之速，轻功后， 绝妙天窍。 笑声未了，人走远了，刀也拦不住。手里抓着那个假发和面具，他竟呆住了，只觉得一粒粒的水珠自面具上滴下来。楚留香突然笑了，无论如何，我还是让他出了一身大汗呢。哎呀，刚才有这张面具挡着，我还以为他已经完全麻木，连汗都不会出了。南宫翎这个时候才走过来，他笑着说：“以鹤谷的武功，果然是奇诡凶险，不可思议呀！若非楚兄独步天下的轻功，今日只怕是谁也逃不过他那一刀了。”楚留香凝视着他，突然又笑了，说：“哈哈，他的武功虽是传自一鹤，但他的人却非来自一鹤。啊，什么？楚兄怎见得？”楚留香说：“他若真是方自一鹤而来，他又怎知我叫楚留香啊？”南宫翎想了想说：“不错呀，小弟方才并未提起楚兄你的名字啊。”何况楚留香笑着接着说：“他若真的来自一鹤的忍侠，你我根本就不会认得他，他又何必以这种面具来易容改扮呢？”南宫翎沉吟着说：“那此人若非一鹤忍者，他却又是谁呢？”楚留香的目中光芒闪动，他说：“到此刻为止，我虽然猜不出他是谁，但是却已经知道他必定是认得我的，我也必定是认得他的。”他的目中光芒更亮了，一笑接着说：“这范围就不太大了，只因天下武林之中能认得出我的真面目的人并不多，有这样武功的人更不多。”南宫翎说：“据小弟所知，天下武功高手之中，精通一鹤忍术的简直连一个都没有啊。”楚留香笑着说：“忍术自然不会是他本门的武功，他在那般危急的时候都不肯使出本门的武功来，他自然是因为他知道，只要 他一使出本门的功夫，我就能猜出他是谁。南宫翎的眼睛也亮起来了。如此说来，此人是谁，岂非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楚留香微微一笑说：天机不可泄露啊，佛云不可说，不可说呀。南宫翎也大笑：不想楚兄竟也会卖起关子来了。楚留香伸了个懒腰：无论如何，我今天终于该能见着任夫人了吧。南宫翎笑着说：是啊，楚兄若再见不着他，只怕连小弟都要急死了。两个人相视大笑，走过了山梁。到了这里，山势已静，林木掩映，有三五茅舍。南宫翎当先领路，走到了茅舍的竹篱前，朗声说道：弟子南宫翎，特来叩问夫人起居安好。过了半晌，茅舍里一个人缓缓地说：你既然已经来了，就自己推门进来吧。这雨声无比的温柔，无比的优雅，听到这样的雨声，已可想见说话的是怎样一个人了。楚留香的精神不觉一震，悄声笑着说：不见其人，但闻其声，已经令人是神清气爽了。南宫翎也不答话，缓缓地推开了竹篱，蹑足走了进去。到了这里，这叱咤风云的丐帮的帮主竟似乎变成了个上学迟到怕被老师责罚的学童，连大气都不敢喘了。茅舍外的木门半掩着，一股淡淡的幽香自门里传出来。巨大的古柏枝头之上有一只不知名的翠鸟，却好像是已经睡着了。楚留香走到了浓荫之下，仿佛也生怕踩碎了这一份宁静的寂寞，他的脚步竟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这个时候，那优雅的雨声又已经缓缓地说：门是开着的，你们为何还不进来呀？吱呀一声，翠鸟惊起，门已经推开了。楚留香第一眼便瞧见个长发垂肩、身穿黑袍的女子，蓦然跪在香案之前，动也不动，仿佛亘古以来她就跪在那里。她背向门户，瞧不见她的面目，但她虽然背对着门，虽然动也未动，那优雅的姿态却已经令楚留香不知不觉之间几乎瞧得痴了。楚留香从来没有想到，一个背面跪着的女子也会有这么大的魅力。香案上有个形状古拙、颜色苍劲的瓷瓶，瓷瓶中香气阵阵。任夫人并没有回过头来，她缓缓地说：南宫翎，你带来的是谁？楚留香躬身道：在下楚留香，特来拜见夫人。任夫人说：楚留香，他将这世上最富有传奇性、最浪漫的名字又念了一遍，然而他的语声竟是平淡的，像是丝毫不觉得惊异。 楚留香，楚留香这三个字被人瞧得如此的淡然，尤其是被个女子瞧得如此的淡然，这只怕还是第一次啊。南宫翎躬身说，弟子本不该带领外客前来打扰夫人，但这位楚公子与本帮渊源颇深，而且他此来有关系本帮的事。任夫人淡淡地说，帮中之事与我已经无关系，何必来寻我呢？楚留香说，但是此事却与夫人有着极大的关系。什么事？楚留香瞧了南宫翎一眼，沉吟说，西门谦、左右征、灵鹫子、扎木合这四位前辈，我想夫人想必是认得的，在下此来也正与他们的四位有关。他一面说话一面留意着任夫人那神情的变化，虽然不见她的面目，但是他发现那平静的肩头似乎突然就有了一阵颤抖，然后他突然掌身而起，回过头来了。楚留香一直在等着他回头，等着瞧那颠倒众生的容貌。他的头转动的时候，那楚留香的心不由得跳速加快了。但是等他回过了头，楚留香却完全失望了。他的脸上竟蒙着一层黑纱，甚至连一双眼睛都蒙住了。他对自己的容貌竟然是如此的吝惜，不愿意让人瞧一眼。楚留香只觉得他那一双明锐的眼波已经穿透了黑纱，瞧在了自己的脸上，甚至已经穿透了他的躯体，瞧入了他的心。楚留香没有低下头，天下没有人能够叫楚留香低头的。任夫人目光凝视着，良久良久，等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语声又恢复了平静。他终于缓缓地说，不错，我是认识这四个人的，但这已经是20年以前的事了。你为什么要拿这些连我自己都已经遗忘的事来打扰我呢？ 楚留香说，但是夫人最近却曾经写过信给他们，是吗？ 任夫人茫然说，信？ 楚留香的目光直视着他。不错，信。那封信上说，夫人您有些困难，要他们赶来相助，在下此来正是要请教夫人所说的那个困难是什么。任夫人默然半晌，淡淡地说， 啊，我不曾记得曾经写过这样的信了，你只怕是看错了吧。 楚留香像是突然被人塞进了个夹生的柿子里，那心里只觉得是又苦又涩又是乏闷。他想不通这个任夫人她为何不肯说出这封信的秘密呢。 但是他没有死心，他大声地说，夫人的确是写过那封信的，在下绝不会看错的。 任夫人冷冷地说， 你怎知不会看错呀？难道你认得我的笔迹吗？ 楚留香又愣了愣，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任夫人转过了身子，又跪下去说道， 南宫翎， 出去的时候，自己掩上门，说我不送了。 南宫翎悄悄地一拉正在发呆的楚留香说：“哎， 夫人，既然说了没有写过那封信，那么那封信想必是别人冒名的。咱们走吧。”楚留香喃喃地说：“冒名的，不错，不错。” 他的目光突然转向那古拙的瓷瓶上，他说：“ 任老帮主的遗骨，莫非是火化的？” 任夫人还没有说话，南宫翎抢着说：“啊， 丐帮门下死后大都火化，这本是丐帮历代相传的遗规。” 楚留香长笑说：“ 只恨我呀，只恨我连任老帮主的最后一面都见不着啊，当真当真遗憾得很啊。” 任夫人竟又突然说：“ 你不用遗憾，先夫缠绵病榻多年，突然而死，能见着他最后一面的人并不多，你还是快走吧。” 楚留香的眼睛突然一亮说：“多谢夫人。”任夫人说：“ 我并没有能帮你什么忙，你不用谢我。” 楚留香说：“是。”楚留香悄悄地退出去了，他的心里却在咀嚼着任夫人最后的两句话。这本是两句极平常的话，他却似乎觉得滋味无穷。两个人一路回到了济南，南宫翎像是知道楚留香心情不好，所以就没有打扰他，只是静静地陪伴在一旁。到了济南，已经是第三天的深夜了。南宫翎这才叹道：“ 楚兄，徒劳往返，小弟也觉失望得很呐。” 楚留香笑着说：“哈哈哈，我自己多管闲事，却害得你陪着我跑了一趟，正该请你喝两杯才是啊。” 南宫翎笑着说：“哈哈，要是陪鼠兄喝一次酒，那起码又得醉三天。哈哈，楚兄啊，还是饶了我吧。” 楚留香正巴不得走得越快越好呢，他说：“哈，那好，这一趟就饶了你。但是你要是还不快走，我只怕又要改主意了。”话未说完，南宫翎果然大笑着抱拳而去了。南宫翎一走，楚留香就赶到了大明湖边。这一次他毫不费力就寻找了黑珍珠。黑珍珠一见着他，珍珠般的眸子更黑得发亮，他自小舟上一跃而起说：“嘿，你见着了全灵松了吗？”楚留香说：“ 虽然有人一心想拦住我，但我还是见着他了。”“ 那他真的很美貌。”“ 你呀，你怎么也跟女孩子一样，不问我他说了什么话，反而先问我他长得什么样。只可惜他的脸上蒙着一块黑纱呀，我也没瞧见他的脸。” 黑珍珠像是比楚留香还要失望，他叹了一口气，这才说：“他说什么了？” 楚留香苦笑着说：“他说他已经不记得曾经写过那样的信。”“ 那封信难道不是他写的？”“ 他若真的写了那封信， 就必已知道西门谦等人都已经为他而死了。他怎么会骗我呢？他难道不愿意我为他揭开这个秘密吗？ 黑珍珠愣了半天，喃喃地说：不错呀，他的确没有骗你的理由。但是，他突然抓住了楚留香的手，失声说：你刚才说他的脸上蒙着黑纱，是吗？ 嗯。莫非你见着的并非是邱灵素，而是别人办的？ 不，绝不是别人办的。 那你连他的脸都没有见到，你怎么知他不是别人办的呢？ 我虽没有见到他的脸，但是那样的雨声，那样的风采，世上有谁能够办得出呢？况且他若是假的，也就不会有人要拦住我，不要我见他了。 黑珍珠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如此说来，这个秘密岂不是不能被揭破了吗？ 楚留香微微一笑，在楚留香的眼中，永远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黑珍珠漫书即逝，楚留香心胆俱失。忽然间柳暗花明，俏知音笑解曲直。 楚留香微微一笑说，在楚留香的眼中，永远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 黑珍珠冷笑着说， 啊， 那你的眼中有什么字？只怕是吹牛两个字吧。 楚留香也不理他，目光四转说，我要你为我留意的那个人难道还没有来吗？ 已经来过了。 怎么， 你瞧见他了？ 他在哪里？ 死了。 什么？ 死了？ 这两个字自黑珍珠的嘴里说出来，说的虽然容易，但是听在楚留香的耳朵里却无意巨雷轰顶，天崩地裂。楚留香整个人都跳起来了，他一把抓住了黑珍珠的肩头，失声说，你说什么？ 黑珍珠说，我说 他被人杀死了。 你瞧见的？ 我瞧见到。 楚留香的两只眼睛都要睁裂了，他用力地抓住了黑珍珠的肩头，嘶声说， 你竟能眼瞧着他被人杀死？你难道没有心肝吗？ 黑珍珠的肩头几乎被楚留香捏碎了，但是却咬着牙动也不动。他的眼睛里虽然似有泪珠在打着转，他的嘴里却还是冷冷地说， 我不瞧着又怎样？你没有让我保护他呀，何况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是死是活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楚留香瞪着他，手掌缓缓地松开，身子摇摇欲坠，终于扑的坐下来了。 苏蓉蓉，她竟然死了。 这无比聪明无限温柔的女孩，她死了。她实在是不能相信，她实在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忍心下手杀得了她。黑珍珠的大眼睛也瞪着楚留香，她咬着嘴唇说， 这个女人，她真的对你如此重要？ 楚留香嘶声说， 你永远不会知道，她对我多重要。我宁愿自己被人乱刀分尸，也不愿意她受到任何的伤害。 黑珍珠默然了半晌，突然也激动起来，跺着脚说， 你就只管为他伤心吧，但是我却不必为他伤心。你没有权利要我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伤心，是不是啊？ 楚留香再次跃起，又抓住了他的肩头说， 不错， 你不必为他伤心，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是谁杀了他。黑珍珠胸膛起伏，过了半晌才沉声说， 昨天傍晚的时候就来了，在那亭子里东张西望，我一瞧我就知道他就是你所说的人，我正想过去。 楚留香厉声说，但是你没有过去，没有过去是吗？啊，要不然他就不会死。 黑珍珠说，我 还没有过去，已经有四个人走上亭子了。这四个人竟像是认得他，还跟他说了两句话，他也在含笑招呼他们呢。 四个人， 这四个人长得什么模样？ 我跟他们隔得很远，我瞧不清他们的脸，我只能瞧见他们都穿着绿色的长袍，看来那是很扎眼的。 楚留香冷冷地笑，要害人的时候还穿着如此扎眼的衣服，这其中必定有诈。 不错呀，他们故意要人注意他们身上的衣服，就不会再注意他们的脸了，而衣服却是随时可以脱下来的。 你既然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特别留意？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嘛。 当时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他们要杀人呢？我见到那个女子，既然是认识他们的，自然就更不会留意了。 他们是如何下的手？ 他们 既然像是谈得很投机，我就更不愿意插进去了嘛。只见四个绿袍人似乎要跟他们走，这个女孩却摇头 不肯。这四个人指手画脚说了半天，她却只是笑着摇头。这四个人像是无可奈何，抱了抱拳，就像是要走了。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 没有后来了。就在他们抱拳的时候，四个人的袖中已经同时就射出了暗器了。这个暗器又多又快，距离又近。 那个女子虽然跃起，已经来不及了。只听一声惨叫，她已经撞倒了栏杆，跌进了湖里了。 楚留香颤声说，那些暗器真的打在他的身上了吗？ 没有打在他的身上，难道还打在我的身上？ 你眼见他被人暗算，难道 你想说什么？难道是木头人？ 我瞧见他被人暗算，自然也吃了一惊，但是等我赶过去的时候，那四个绿袍人早已经是走的是无影无踪了。湖水中虽然不断有血水冒上来，但是连尸首都瞧不见了。 楚留香不等他说完，已经转身掠出去了。黑珍珠瞧着他那比燕子还要矫健的身形，突然悠悠地叹息了一声说， 想不到如此坚强冷静的人，他也有伤心激动的时候。能够叫他伤心的这个人，就是死了也算是有福气。 风雨亭上的栏杆已经被细心地修补过了，栏杆下的湖水也是十分的平静，晚风吹进了亭子，带着一种少女新浴后的香气，那淡淡的星光温柔的像是情人的眼泪。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丝毫的凶杀的痕迹，楚留香简直不能想象有人忍心在这么美丽的地方杀死那么美丽的女孩子。他想在栏杆上找出一两处被暗器钉过的痕迹，假如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暗器下的毒手，也许就能查出他们是谁。但是栏杆都换上新的了，这些人做事的仔细周密，就好像少女们在相亲之前化妆自己的脸，那是绝不肯留下丝毫一点可能被人瞧得出的空白的。对付这样的敌人，那已经不单只需要智慧和勇气，那还得要一些运气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楚留香现在所缺少的，那就是一些运气，简直可以说缺少的太多了。 楚留香倚在栏杆旁，晶莹的星光似也朦胧了。突然间，一叶扁舟自湖心荡过来了，舟头一个柴衣笠帽的老人正在自斟自饮。荡过风一停，他上下瞧了楚留香几眼，突然笑道：少年人若想借酒浇愁啊，不妨上船来和老叟共饮几杯呀。 这个渔翁倒也不俗。楚留香揉了揉鼻子，一跃上了船。 他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虚假客气，拿起了碗酒就一饮而尽，扬手长吟道：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啊。 将酒碗递到了渔翁的面前，他接着说： 老张，可有足够的酒浇得了在下胸中的愁闷呢？ 那渔翁好像早已经看惯了人间的疏狂男儿，他提起了酒瓶为他满满的倒了一碗，微微一笑说： 如此良辰美景，足下为何流泪呢？楚留香仰天大笑： 流泪，流泪，哈， 楚某平生从不知流泪是什么滋味呀。他的笑声渐渐停顿， 啪，将酒碗重重地放下。 他好像连酒都喝不下去了。那渔翁呆呆地瞧着他，突然悠悠长叹：啊，有你为我如此伤心，我就算是真死了又有何妨？ 楚留香跳起来，一把抓住了那个渔翁的肩头，失声说： 什么？蓉蓉，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他也不管这是在大湖上的一叶扁舟，也不管这轻舟是否会翻，竟将他整个人都抱起来。他大笑说：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我知道你不会死，我知道，我知道，没有人能忍心杀死你。 苏蓉蓉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趴在他的耳边轻声地笑着说：放下，放下我，你不怕被人瞧见吗？楚留香笑着说：我只不过抱着个小老头啊，我就算被人瞧见又有什么关系？楚留香用一只手去拧他的鼻子，又说：一个宋田儿，一个李红秀， 已经够我头疼了，不想你竟比他们还要调皮呀，故意害得我如此的着急。 苏蓉蓉柔声说： 我不是让你着急，我只是要那些人以为我真的死了， 就再也不会来提防我。你想我忍心让你着急吗？ 楚留香轻轻地放下他，盯着他的脸说：他们可曾伤着你了？ 苏蓉蓉叹道：嗨，那四个人的触手那真是又狠又毒，幸好我早已经瞧出不对了，否则我只怕真的再也见不着你了。楚留香恨恨地说： 对你这样的人，他们竟也能下得了毒手，这种人真该被砍下头才对。你快告诉我，他们是谁？ 我怎么会认得他们？但你却和他们说了一些话，是吗？ 昨天我正在那个亭子上等你，突然就来了四个人，问我是不是苏姑娘，说他们都是朱砂帮的弟子，又说是你叫他们来接我。他嫣然一笑，接着说，但我却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是在等你的，你绝不会叫别人来的。你知道我最讨厌和陌生的男人见面的，所以我就动了疑心了，我不肯跟他们一起走。再见到他们悄悄的使眼色，我早已经在提防着他们出手了。楚留香叹道，幸亏你知道我，哼，是绝不会惹你讨厌的。但是你当时为什么不索性制住他们，逼他们说出来历呢？苏蓉蓉说，这些人手段毒辣得很，计划周密得很，若制住了他们，后面必定还是有人会来的，我也不知道是否抵挡得了，所以你就假装被他们的暗器给击中了，免得啰嗦。哎，你知道啊，我是最不愿意跟人打架了。 那壶中泛出来的血是怎么回事呢？ 那不过是我经过济南的时候为田儿买的一盒胭脂。 楚留香抚掌大笑，哎呀，无论多狡猾的人呢，遇见我家的苏姑娘，只怕也要变成呆子的。 他的笑声突然又停住了，沉声说， 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等我呀。这些人又会是谁呢？ 又怎么会知道你在等我呢？ 莫非黑珍珠？他绝不是这样的人呢。 苏蓉蓉柔声说， 这件事啊，你可以等到以后再想。 不错，不错，我现在该问你了，你此行的收获如何？可问出了平日究竟有什么男人能够进出神水宫呢？ 苏蓉蓉笑着说，我把这句话问我的小表姑的时候，你猜她如何回答我？ 啊，她说什么？ 她说呀，他说别说是男人，就算是一只公苍蝇都休想能够进出神水宫的。 楚留香忍不住一笑，又皱眉说，若是没有男人能够进出神水宫，那个女孩子怎么能有了身孕呢？她平日是怎么样的人，可有什么遗物留下呢？ 那个女孩叫司徒静，人如其名，平日里总是文文静静的，什么话都不说的，除了偶尔抚抚琴，她是没有别的嗜好的，谁都想不到她会发生这种事。 楚留香苦笑着说，越是文静越是不说话的女孩子，那感情就越是丰富啊，他若是爱上了一个人，那当真是死心塌地的，所以他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泄露那个男人的秘密。 苏蓉蓉悠悠地说， 你对各式各样的女子都了解得如此清楚吗？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赶紧打岔说，他难道连一样东西都没有留下吗？ 没有啊，我简直就是白跑一趟，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楚留香目光闪动说，但是那些人却生怕你问出了什么，所以还是一心要杀你灭口，由此可见那些人想必有些线索留在神水宫，只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注意了。但是这些线索又怎么能丝毫不引人注意呢？ 苏蓉蓉过了半晌才说，你呢， 这些天你可有什么收获呀？ 楚留香一五一十将这几天的经历全都说出了。苏蓉蓉听到中原一点红的狠辣孤僻，不禁轻轻地摇了摇头，听到了那幅像与书信的秘密，不禁张大了眼睛，听到这秋灵素竟是丐帮昔日的帮主的夫人，而楚留香已经见过了她，苏蓉蓉终于忍不住轻呼失声了。楚留香生怕苏蓉蓉为她担心，并没有把石梁上决斗的惊险处说出来，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但是苏蓉蓉已经紧张地捏紧了拳头，她颤声说，这个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你要遇见这样的人呢，你可真的要千万小心啊。楚留香把她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搬开，柔声笑着说，你知不知道啊，别人都说呀，楚留香才是世上最可怕的人。那个人就算可怕，也比不上楚留香啊。苏蓉蓉叹着说，楚留香虽强，但是心肠却嫌太软了。别人能够忍心杀他，他却不忍心杀别人。你说怎么能不担心？楚留香拍着他的手笑着说，放心吧，要杀死楚留香可不容易。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